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鮑偉聰見悟。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真是日日新鮮，日日金，關於國民教育在上年已經引起軒然大波，最後都停止再推行，想不到通識教育 這個議題推行了兩年，暫時合格率都十分不錯，學生有九成以上。誰知今日的報紙報導，梁美芬議員和十多位所謂社會及學界人士組成了關注通識教育聯席會議，他提出要 取消通識科裏面的政治議題，亦都取消必答題，即政治必答題，通常都是，不是的，應該這樣說，現在考通識題，其實有必答題和選答題，然後連續兩年都有考核一些關於政治的問題，尤其是一些本土政治有關的問題，結果就好像令到學生覺得感覺看來本土政治是一個很熱的題目，如果你不看就好像會入不了大學了。 其實我想說一件事，發覺現在香港越來越容易去搶麥，只要好像你三個人、三個人你去註冊了去警方，你就可以註冊成為一個合法的社團。而這個社團如果你有需要，當然可以用這個有限公司或者飛謀利團去登記。於是你只要有這樣的招牌，註冊招牌，你找一個召集人也好，發言人也好出來，駁麥或者在外山，跟著我發現很多傳媒或記者會為了持平的報導就找來你。而這個聯席會議其實也差不多的性質，就是一班 親中建制或者是梁粉的人組成了一些組織，這些組織其實你看到雖然是由不同的人組成，但口徑很容易分，但凡對於一些普世價值、普選或者民主的議題，他們都是持一個反對的態度。其實 現在香港的傳媒記者陶傑都說得對，記者的質素我真的要質疑。我覺得不要經常賴記者的質素，我覺得每一個香港的傳媒人其實都要想想他們究竟放了一個什麼傳媒生態出來，到今日愛什麼力、關什麼協會為何會有位上，就是這些傳媒經常覺得自己要阻打五十大板，又打 你找一個白頭佬，我就找陳建文，你就不可以找陳建文出來，只是陳建文說，然後就給了媒體空間，他說就是不持平了，然後但到真的找那些人同台對質的時候，那些人又說不到話。 其實證自上面的基本知識，然後他們每一次都非常緊張，例如粗口。 包括梁美芬，她關注通識教育的原因是因為九龍西，即是她的選區的一間通識學校的通識老師用粗言餵語來教通識。我想問一句，粗口是否一個語言文化裡的一部分？<笑> 香港人有潔癖，剛才你提到學生種種現在的現象，我們可以另闢一天去討論。不過我想說回關注通識教育聯席會議的問題之前，其實我覺得傳媒或記者包括編輯，現在你不要只以為各打五十大板，比佔中三子上來說五分鐘 十分鐘，那邊的白頭佬或四眼女人上去又給他講十分鐘為之持平。 其實所謂新聞的選材或報道新聞，其實不是中立，不是人都可以發表意見。 如果這樣為之持平，維園阿伯那堆你都要給他講十分鐘。 深水埗茶餐廳的送貨仔你都要給他講十分鐘。 因為如果他們肯三個人組成一個聯席會議， 他一樣可以對現在的政治發表意見，但他們的質素根本不值得去討論。因為譬如最近關於為香港發聲之類的召集人，我又不想益他，又不想說他的名字，他所寫的文章、他的投稿、他引用的歷史事實根本是全部是錯誤，亦都是很容易查證得到。 關於馬丁路德金評判的有沒有犯法，如果連寫一篇這麼簡單的文章都可以犯這麼基本的錯誤，根本這種人已經不值得記者去報導或給他機會發表他的意見。 因為其實這已經是連一個大學生去做一張paper，或者中學生去做一個我們叫做專題研習，都不如的水準。 為何現在的傳媒每天都可以被這些人在大氣電波、報紙的版面、電子的傳媒不斷給他出來發瘋？如果真的是這樣的時候，你看到現在梁美芬就是這樣，他很懂得玩這個遊戲，現在建制派或者<笑> 因為他們的狀態是非常有趣的 因為他們穿到一個所謂專業的外衣 他自己是大律師,他找李嘉仁醫生 但然後說一些令人沮喪的說話 例如李嘉仁醫生提議取消通識科 原因是要減低學生壓力 不如這樣,所有科取消了,不要考試 考試幹嘛? 考試這麼大壓力 現在的情況是一樣 星期日,這個政總 亞洲會聲稱支持亞視的獨立組織有幾十到一百人去支持亞視叫聖品如留低亞洲會的性質就是這些聯席會議找一班人捉他卡如果人的背景你們自己上網查根本就是糖水滾糖魚而最後這些組織就走出來獨立說自己去獨立而可以 去發表一些大部分香港市民都會覺得很荒誕的理由 例如亞視是被政治迫害之類的<笑> 我都不知道為何這個新聞記者或者還要去娛樂地報導這些 其實我覺得你是在浪費大氣電波、浪費地球的紙張 浪費電腦的電去看這些新聞 我不知道他是否很厲害是一個曲線根本這些新聞不是新聞而已現在不斷有這些組織或者團體或者什麼會、什麼聯席會議飆出來整個香港不停地去講一些黑白顛倒、指鹿為馬的現實而令到其實你每天看的新聞根本那種垃圾的程度是超過七成的所以現在 你討論關於通識教育之前其實大家要認清楚現在就是這班所謂建制派或者親中或者是一些傳統的左派他們在玩一個什麼傳媒遊戲而難得的是全港的電子傳媒包括報紙所有的記者編輯參與這個活動而令到根本現在每天充斥的所謂持平的新聞 嗰種低質素錯漏百出指鹿為馬黑白顛倒的情況是不忍卒睹網絡881903.com指點江沙肖澳江湖光明頂鮑偉聰見誤所以光明頂都不會益這些 聯席會議、團體、非必要都不會提及保號 而那些所謂召集人、發言人根本不夠質素 其實他的大名都不應該在大氣電波出現 至少在這個小時我們不會提及這個小時一定不會提及你 就算商台之前經常都會提到你 或者甚至訪問你,光明頂是不會益你的 不過梁美芬都說你都是議員,亦都是民選 而且你得到民意授權而且你在西九龍一個這麼激烈的戰區裡面勝出 我都給你一點薄面 我覺得你都值得我提一提你的名字 所以你這個關注通識教育聯席會議 我們光明頂可以討論你提出關乎取消通識的必答題和非政治化通識教育的問題我們今晚都要招呼你但進入這個課題之前我想也要提一提各位香港的聽眾有一件事如果你是所謂自稱沉默的大多數或者其實人家政治的那些我不理你表示沉默你現在會變成什麼呢 你表示沉默,你就會那些幫什麼出聲的那些,就會說我是幫你出聲 你沉默,我就幫你出聲 再不是那些家長聯會,那個女人就會對鏡頭說 我就代表香港的家長,覺得在西洋菜南街不小心說粗口的女教師是應該死的 這樣行不行? 這就是一個這樣的世界,你現在作為家長,你自己有小朋友 你看著這個小學教師,天天被人批鬥 甚至在網上有人跟他說 你試試囂張,過多幾個月,我們死無全屍 可以這樣說的 究竟一個這樣的環境下,你自己的小孩、小女 長大之後,會面對一個什麼政權 你們自己對著一個三、四歲的小女,你自己想一下 然後你覺得自己就是,不要搞那麼多事了,算了 你想算? 其實很簡單 人家不算了 其實很簡單，所有家長在這件事件上，如果說關於粗口事件，其實想像一下，如果貴子弟在學校或在學校外都說了粗口或做了一些不恰當的事情，或說了一些粗言穢語， 而他事後已經道歉，或者已經接受到應有的處分， 但是廣大的傳媒或者他的同學或者他的朋友或者你的親戚， 將這件事還要不停地每日重新去looping， 即是不停地滾筒式去說， 還要在他的臉書、Facebook或者讀書的學校， 甚至恐嚇要開學的時候會有人來招呼他。他說不要緊，但他每次都是提煉到一句說話，就是他對警員說粗口，而不是為何他對警員說粗口。這個一定說，但我意思是 這個是無線新聞每次提及這件事件的時候都是這樣的。剛才我已經借了關於編輯或記者報道的問題，我現在想說粗口事件，即是如果你的子女或貴子弟只是犯了一次事，而這次事也不是一件刑事或身體傷害別人，而最後他都道歉和接受了處分， 但是周遭的人依然繼續不停地攻擊，沒完沒了。 如果你身為你的家長或者你是他的父母， 你又覺得情何以堪，或者這件事是否應該要去到這個地步呢？ 雖然這位林小姐的身份是教師， 但並不等於他不會犯錯，亦不等於錯之後他道歉接受處分之後 要進行文革式或鞭屍式的批判。 甚至乎今天那些愛咩力去示威， 然後電視報道， 然後將他們的訴求原原本本地讀出來， 每個小時在新聞中說一次， 就說他們覺得警察和老師是一樣的， 是不應該有政治立場。 如果我是記者，我第一個問曾鈺成， 你做了這麼多年校長， 你有沒有政治取向？ 我今天很想問教育局謝玲潔貞，應該是常秘人， 他見愛護香港嘟嘟的組織的人， 因為關乎歷史教育必修課那些，我不要理會內容。 但我講一句很簡單，中聯辦都不見的人， 中聯辦都不接請願信的人， 你謝玲潔貞去見什麼？ 你知不知道糟糕？ 一個中聯辦自己在門口都不接信的人， 你自己去謝玲潔貞去見， 還要跟他討論這個教育， 你明白嗎？ 你顯現你的水準之低， 會被爺爺看不起， 因為爺爺都不招呼， 這個人， 你竟然去娛樂他，entertaining， 還要跟他，我們叫做什麼，有沒有看《一代宗師》？大家如果聽眾張志儀說過，他爸爸公保心和梁朝偉飾演的葉問過招，是益了葉問。因為你肯跟他打，他的名字就上了。現在那些組織、力量、關會、愛會，那些上了位， 不是因為他有什麼本事或他的言論有什麼優秀或行為有什麼優雅的地方，完全就是這些謝玲潔貞或者之流政府的高官，包括吳克儉的，你就當他們是一些專業、高尚、優雅的團體去招呼，甚至將他們所謂的意見要考慮。我覺得根本這些你將整個教育局的 甚至整個特區政府的水準降低了，連中聯辦都不如，因為中聯辦都懂得分什麼叫做優秀、什麼叫粗劣、什麼叫專業、什麼叫求其，所以這個中聯辦不見的人是你不見得的。所以回到關乎通識教育的聯席會議，我覺得其實整件事 亦都是犯了一個最基本的錯誤， 大家都看得出以為通識科只是講政治議題但如果你自己出過書你都知道通識科其實有多大的範疇如果你這樣說今日中國是否我們不講中國的政治都可以討論今日中國的現象或者所謂叫世界局勢或者所謂全球化全球化當中包括各式各樣的不同的全球草簽的草案其實都是政治來的這樣的話是否真的其實想整個通識科取消就OK呢 根本其實在生活裏面你認為有什麼經濟、民生、飲食、交通究竟哪件事與政治無關呢這點我們可以在新聞之後回來繼續談